第五十名 Porter Robinson Media Shelter。 第四十九名 爱乐团极速。 第四十八名 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 第四十七名 龚之仪卓别林。 第四十六名 Maroon 5 Justin Finle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美国制作人 Porter 和法国的制作人 Madin 两个制作人大牌制作人合作这首 Shatter。 I'm Winner 讲述了一个17岁的女孩生活在她自己虚拟的世界当中，每天都在虚拟现实当中来回切换，通过自己电脑来构建不同的世界。但是呢，看完之后呢，会完全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父爱的悲伤故事 Shatter。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49名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着忧郁膨胀的细胞，不要静止的狂躁，想冲破封闭去狂飙，热量在身体里燃烧，城市发抖的跑道，掀起最

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歌词写得真好，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很容易让大家有深深的相思之情哦，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好像忧伤的也不那么的落俗套，有点像陈晓东的风一样的男子哈，但是欧德阳控制的这个音域的这个娴熟程度要超越了陈晓东，特别是强弱音的衔接处恰到好处，也体现了他的唱功。欧德阳很多歌曲好像被我们记住的就是这一首了，孤单北半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快升第47名歌曲， 挑战加速前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来自龚之仪，卓别林。龚之仪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歌手。早在他正式签约成为唱片歌手之前呢，就已经在新加坡的爵士酒吧还有各个 live house 表演了。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他很早就有了很多很多的支持者。正式唱片了，真的吗？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的，加油，龚之仪。听一首很好玩的歌吧，卓别林，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第47位。 你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男孩，有人夸你很安静，是一个天才。有人在嫌你太安静，凭什么总那么拽？我和你也有如被过滤隔开来，你想什么都上演，我只很难明白。我倒是很喜欢在新鲜感不停摆，喜欢你。 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孩，有人夸你很安静，哦，是一个天才，有人在嫌你太安静，凭什么总那么拽？ 好玩的一首作品吧，来自耿志怡的周别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tch you cry bathing sunlight by the bathroom door. You said you wish you did not love me anymore. You left your flowers in the backseat of my Maroon 5莫雷红的这首 Just Feeling， 源自于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后再回来。

42名， 江美琪那年情书。 你的世界但愿都好。 第41名 Joe Hansen Traveling Light。 Cross the miles of frustration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 She Looks So Perfect， 她看起来如此完美。我们俩剩下他们掀起了新一轮的偶像风暴哈。这首歌曲发行数日之后，便迅速在全球的很多很多国家，据说有71个国家 ，iTunes 下载榜登顶，并雄霸欧美榜榜单数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兵，你是收音机我们的官微，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 say hello 哈。官微这边呢，已经看到一位新朋友了，这是杨宏伟，还实名制是吧？已经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线下的群哈。如果你想进入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呢，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进入到我们线下的大家庭当中吧。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无所畏惧，戴上耀眼世界吧，它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天天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别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扫阳你和彩虹金刚大声耀耀，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优雅，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沙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哦，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轮着你跑来。你来听听 孙燕姿的彩虹金刚，这是给大人的领悟，给小朋友的礼物。当这个世界呢被太多太多的无奈和失望覆盖的时候，那我们给下一代的陪伴会不会变成长大之后的羁绊呢？通过音乐进入到一个无私却又充满幻想的空间当中，回到单纯的自己，拾回遗忘已久的童真时光吧。 梦想的 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背面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孙燕姿《彩虹金刚》，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布谷该起床了，布谷别再睡了，我愿做你的布谷鸟。时间很宝贵的美梦是可以继续的，睡得太真香了，是舍不得讲，心里 只布谷鸟在温柔地叫你起床。来自许佳莹的这首《布谷》，这副嗓子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明大悲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温柔。 被你看见，布谷，别再睡了，不然我就要清下去。 布谷，你说我要这样说话会怎么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徐佳莹，布谷布谷布布谷。布谷，布谷，布谷，起床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受伤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听见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已在别处。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aid I gotta be the man, I'm the head of my band. Mic check, 1, 2. Shut them down in the club where the playboy does. So they all get loose, loose, out the bottle. We all get fit in the air tomorrow. Gotta break rules, cause that's the motto. Club shut down 100 supermodels. Hey, I heard you were a wild one. Ooh, if I took your Popper, got a hangover like too much vodka. Can't see me with 10 binoculars. So cool. No doubt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got the clothes coming off, then I make that move. Somehow, someway, gotta raise the roof, roof. All black shades when the sun come through. Uh-oh, it's on like everything goes. Wild life, baby, to the freak it shows. What happens to that body is a private show. Stays right here, private show. I like a mundane, don't talk about high pain. Tolerance bottoms up when it's champagne. My life from Muhammad, then we hit fame. We be with the deal, we get insane. 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Florida 还有 Sia 的这首 White Ones， 歌曲呢获得了国际舞曲音乐奖的最佳说唱嘻哈舞曲奖项，发布之后呢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等等国家的音乐榜单纷纷登顶。怎么样，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已经坐不住了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问候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虽然晚了来报道，但是迟到的都是迟到的也很好，差点说成迟到的是最好的。还有谢谢爱在旅途星期一，还有宏伟已经拉你入群了哈。想进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的，也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也欢迎你，不愿意进入到大家庭当中的，也可以在这里和我进行互动哈。小情歌，对了，就是这里可以和我进行互动。还有 Jessie， 还有许健刚刚说，哎，周一早上可真堵啊，一边开车还一边放困，哎，可别这样哈。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犯困哈，我知道大家可能周一的时候因为周末玩得太嗨了哈，周一呢还有点不适应，而且每到周一的时候还就特别特别堵车，所以呢建议大家周日的时候收收心哈，早点睡，然后周一早点起，留出充足的时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呢，苹果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申请文件，计划把汽车的挡风玻璃设计成一个具有增强现实功能的 AR 显示屏。想象一下，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一样大的 iPhone， 前面汽车的前挡风玻璃那么大的 iPhone， 你见过没有？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看你眼神有种不寻常的对白，一上纯属意外，还是一种试探。友情的升级版，通关谜语是爱，想问你敢不敢？ 黄丽玲的爱就爱，她的歌呢气韵柔和，音色清晰有力，听着就有一种动力在心中涌动，让人心旷神怡。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种绝对。当一个舞迷是幸福的，因为五月天总是勤奋的，不是在演唱会，就是在去演唱会的路上，不是在唱新专辑，就是在写歌的路上。总之他们真的全力地对待自己的歌迷，用高产量高质量的音乐来传染着他们的情怀和热情。来听听生命是一种绝对。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风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just before the dawn, when the light's still gone, shine, shine your way. And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go. Shine, shine your way. Open road, but it's still dark. Build a fire from a spark and shine, shine your way. Feed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on't conceal it, then you'll start to find, find your way. No one can stop what has begun. You must believe when I s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n open sky and a reason why you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so much to learn, and now it's your turn to shine, shine your way. There's a feeling deep inside, you can let it be your guide to find, find your way. And there's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gotta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fly, fly away. Don't have to walk, now you can run, nothing can get in your w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way. 听到了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Shine Your Way，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特别想去流浪，呵呵，流浪带引号的流浪。实际上就是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疯狂原始人哈，大家是去探索新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这样一首歌曲，就是重新去寻找光明哈。但是我们呢现在呢不需要重新寻找光明，就是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就想到处流浪，到处玩耍，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去好好的去玩一下。好啦，那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给你推荐一个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不远不远，就在北京的延庆。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就快开学了哈，那么不适合远途自驾推荐了，我们来推荐一个近的地方，就是在延庆的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呢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东亚至澳大利亚路线的中转驿站，每年的迁徙季节呢会有很多的鸟儿在此落脚停歇，其中呢以雁鸭类很多，种类非常多，所以叫野鸭湖。全球共有8条鸟类迁徙的路线，有3条是经过咱们中国的，他们都喜欢中国是吧，那分别是东非、西亚、中亚 东亚至澳大利亚的迁徙路线，穿过首都北京的就是这一条东亚至澳大利亚的迁徙路线，还穿过咱们的北京啊。野鸭湖湿地的鸟类呢总达303种，隶属于18目61科，占全市鸟类总数的67.41%，其中呢大表很好玩的这个字哈，金雕还有黑鹳等等10种为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年近的野鸭湖湿地公园呢非常适合自驾游去观鸟哈，但是一定要喷好驱蚊水，然后呢穿长衣长裤哈，不要被蚊子给叮了，那个蚊子还是挺多挺厉害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梁咏琪翻唱的《爱的代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用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小情歌来自郭采洁，歌手出道的郭采洁被称为是优格女孩哈，她的声音可塑性也很强，可爱、童真、沉稳、冷静，这些都可以随着不同作品的内容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好了，承载她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梦蝴蝶》。在词的创作上面找来了长期合作的著名的作词人周耀辉来打造《梦蝴蝶》。这首歌呢，源自于大同在听了一些梁祝的作品的时候，想到《梦蝴蝶》这样的主题。 想迎着自由的 浅的，像蝴蝶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感情，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飘飘远夜，到处都在爱着你，你你是你的记忆，你你你是风景，到处都是你，你你是你。 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 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晴天与你紧靠，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有你就是最好。 想与你分享拥抱，感觉你心跳， 你有专属的味道，心情 去看夜景好不好？ 我牵着你到处瞎逛，哪里都是我梦想。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 大部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 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 刚刚过去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林希儿的专属味道。好了，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完整两个小时哈，又快跟你说再见了。好了，我是童军，也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当然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收工歌放和范玮琪悄悄告诉你。 候鸟飞多远也想念着南方，时间下一站还感觉不来是冷还是暖，天一亮我要离开。如果我回来有没有人等待，如果我孤单会不会谁明白，想象着再见面却怕自己既不勇敢，想拥抱在你胸怀。时光隧道传来回音，请你听一听，那是我们当时幸福约定。有些找不到谜底，有些话越欲言又止就越是动听，让我们靠近想悄悄告诉你多爱你，那颗心还一直守候没离去，走遍了全世界还是你在亲密。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